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计划9月中旬返回。 上海18号确诊本土病例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 三地热点将会关注北京地铁三条新线新车到站开始调试。 天津方面，天津海关船边直提等模式服务京津冀。 河北方面，石家庄市外地载客汽车市区内通行与本地车通行政策一致。 国内其他，人口计生法完成修改，表决通过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国际电讯方面将会关注阿富汗多地现小规模的游行，塔利班呼吁团结。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表示，鉴于疫情，不得不考虑在日本建临时医疗设施。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五集：北京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我们来关注神舟12号的好消息。8月20号下午的2:33，经过大约6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比原计划提前了约1小时。空间站阶段第二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这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协同，舱内外密切配合，先后完成了舱外扩展泵组安装、全景相机、地抬升等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进一步检验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目前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月，后续航天员乘组将会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计划9月中旬返回东风着陆场。返回之前，神舟飞船还将会进行绕飞以及镜像交会试验。暴雨再度袭击河南，我们来关注。据中国天气网消息，8月19号下午开始，河南大部地区强降雨逐渐明显，局地有大暴雨现身，而20号和21号两天，部分地区雨水依然在现。8月22号、24号到26号，河南全省还将会迎来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三场强降雨基本上无缝衔接。当地的公众和相关部门需要防范强降水落区与前期的洪涝灾害较重地区重叠，从而诱发各次生灾害。 根据预报，20号和21号两天，河南大部地区的雨水依然在线，但雨势较19号会略有减弱，以雷雨和阵雨为主，局地雨势较大。22号全省降雨又将再起，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 气象部门也提醒，8月24号到26号，河南全省还将会迎来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而上述三次过程，强降雨区域会有所重叠，当地的公众和相关部门需要谨防强降水落区和前期的洪涝灾害较重地区重叠而诱发的山洪、泥石流、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 近期有前往辽宁休假、旅行或出差的朋友，请关注一下辽宁的雨情。辽宁省大部地区从19号夜间出现了一轮强降雨过程，20号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据了解，19号的晚上8点到20号的早上7点，辽宁锦州、盘锦、葫芦岛、大连、阜新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和瞬时大风，最大降雨量达到了98.3毫米，出现在锦州的古塔区。沈阳、大连、鞍山、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等地区出现6级以上瞬时大风，朝阳建平地区最大的瞬时风力达到了9级。 据辽宁省气象局预报，20号到21号白天，辽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过程，西部地区局部会有大暴雨，而东南部地区局部会有特大暴雨。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瞬时风力达到8到10级。而20号上午，辽宁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大连、锦州等地也分别发布了暴雨预警。 针对强降雨过程，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加强了预报预警，对重点地区点对点调度，落实9个工作组待命，视降雨情况负责任区指导强降雨防御工作，为省消防救援总队配发了100艘橡皮艇和100台船外机，前置防汛抢险的救援能力。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疫情。8月20号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第5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大健康产业论坛暨第3届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应用大会上发表了视频演讲，针对中国疫苗有效性、加强针以及德尔塔毒株等当前广受关注的话题做出了最新的研判。 钟南山表示，对此前广州疫情的研究表明，国产灭活疫苗对德尔塔毒株总体保护率接近 60%， 重症保护率为 100%。 最新的资料显示，接种国产灭活疫苗第二剂后6个月再接种一剂，抗体的水平增幅达到了10多倍。 80% 以上的人口接种疫苗之后，中国可以建立有效的群体免疫。目前中国大陆有9款疫苗已经附条件上市或者紧急使用。 接种疫苗多久之后免疫功能会出现下降呢？钟南山列举了相关资料。以色列是全球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病例一度急剧减少。接种的初期，以色列使用的辉瑞疫苗保护率达到 95%， 但是半年之后保护率下降到了 39%。 钟南山指出，这说明 mRNA 疫苗的有效率能够维持半年时间。 中国要达到怎样的疫苗接种水平才能实现群体免疫？钟南山表示，这与疫苗的有效率相关，还要看病毒的传播系数。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大概是 70% 左右，那么中国需要全部人口的 80% 以上接种疫苗，才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群体免疫。现在，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大概到今年年底可以达到 80% 以上。 接下来关注北京方面。20号零时，因出现境外疫情关联本地病例实施封控管理的北京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悦苑二区、海淀区甘家口街道国兴家园小区解封，昌平区、海淀区因此轮疫情影响的封控区域已经全部清零，龙悦苑二区由中风险降为了低风险地区。 解封并不意味着解防，龙悦苑二区仍然将严格实施常态化防疫措施，要求居民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甘家口街道已经在解封前向国兴家园的居民发放了致居民的一封信和出入证。正式解封后，小区仍然设有防疫值守岗，社区居民需要配合做好戴口罩、查证、扫码、测温等防控措施。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一个，为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家园社区，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 八月中下旬开学在即，学生旅客返程需求逐步增加，北京西站售票厅开设了学生票专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办理客票业务。 此外呢，针对目前疫情形势，北京西站坚持常态化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进出站旅客严格测温，加强站内通风设施的检查、维修和消毒，保持候车室内的空气清新，对候车区域每2个小时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工作人员严格佩戴防护用品，每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进站严格健康码查验，绿码通行，红码和黄码拒绝进站。 不仅如此，北京西站在南北二楼大厅12306服务台处向旅客提供了免洗消毒液，方便旅客日常消毒。南北服务台旁设置了免费口罩领取机，旅客通过扫描领取机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枚独立包装的一次性口罩。如果是不会操作手机的老人或是携带儿童的旅客，还可以直接向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目前北京市各博物馆防控措施进一步加码，除了限流预约、扫码测温等规定动作，还增加了不少防控的小细节，令观众更加的安心。 首先是首都博物馆，首博在室外广场设置了缓冲区，将测温和健康宝的状态查验等工作前移，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可在馆外空间及时处理。目前首博在将观众流量控制在 60% 的基础上，对每个展厅也实施了相应的限流措施。另外，工作人员对包括展厅在内的公共区域每天的消毒不少于6次。 再来关注中国科学技术馆，互动展项及时消毒。除了展厅门口，中国科技馆在热门展品、人员易聚集的场所等近30个点位，也都放置了免洗的洗手液供观众使用。特别是在体验三维滚环、空中自行车、太空行走等一些热门的互动展项之前，观众都需要进行2次手消。 由于观众以青少年儿童为主，为保护孩子们的安全，科技馆只有在开馆前及闭馆后才对所有展品使用84消毒液进行消杀。开馆期间，工作人员只使用酒精湿巾消毒，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对儿童皮肤及呼吸道黏膜造成的刺激。 接下来关注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自助语音导览上线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提供的语音导览设备采用的是紫外线消毒，观众还可以通过该馆的微信公众号免费收听语音讲解。馆内同时成立了一支一起来志愿服务队，协助安检人员组织观众有序进馆，帮助观众进行现场预约以及健康宝的核验，在馆内开展疏导客流和文物保护提示等工作。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通告，为统筹做好北京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减少人员聚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经研究决定，原定于2021年8月27号至29号举行的北京地区注册会计师考试含涉外考场延期举行，具体时间及有关事项将会另行通知，请各位考生及时关注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有关通知，保持手机畅通，并积极复习备考，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海已确诊病例的溯源。据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号发布的消息称，经流行病学的调查，8月18号，上海市确诊的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 该病例发病前14天内无境内本土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接触史，无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史，无相关冷链物流暴露史。经上海市疾控中心基因测序分析，并经国家疾控中心确认，该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与近期由集中隔离点闭环送至松江区中心医院发热流观史排查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与近期我国其他地方的本土确诊病例同源性较低。 经国家和上海市专家综合研判分析，认为该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人员或环境，个人存在防护疏忽而引发的感染。 截至8月20号的早上11点，累计排查8月18号上海市确诊病例在沪密切接触者共有33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两次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累计排查到在沪密接的密接共有176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两次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累计排查在沪筛查人员10262人，核酸检测结果也都是均为阴性，累计采集环境样本660份，其中一份样本该病例住所卫生间的水龙头核酸检测结果为弱阳性，其余均为阴性。 接下来再来关注扬州方面，8月20号扬州第22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召开，2021年8月19号的零时至24时，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其中轻型2例，从来源来看均来自于集中隔离点。 截至目前，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共有566例。8月19号0至24时，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经专家评估，扬州当天22名确诊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并且转至了定点医院康复，累计出院共达到了70例。 记者从20号上午召开的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月19号0时至24时，郑州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在医护人员精心精准的救治下，8月19号郑州又有3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转入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截至8月19号的24时，已累计治愿出院的本地确诊病例达到了20例，目前在院治疗的本地确诊病例共有118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截止到8月19号24时，郑州市第五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共检测105243人，未检出异常结果。而目前郑州已经从四轮全民筛查当中检出23名阳性人员，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多轮次筛查当中检出25名阳性人员。为了彻底排查潜在的风险，郑州也将会适时地启动第五轮全员核酸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从严从紧适时地调整相应防控措施。 郑州发布消息，自2021年8月20号的中午12点起，将27区松山路街道望江居社区、金水区未来路街道燕庄广场、郑州地铁6号线施工工地、新郑市孟庄镇鸡王社区、经开区明湖办事处第二大街教学研究室家属院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地区28个，中风险地区68个。 再来关注江苏方面，记者从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20号开始，南京将会分期分批恢复南京市内公共交通以及道路客运服务，同时常州、淮安、宿迁等市的公共交通客运班线也在逐步恢复。 公共交通方面，连接南京市江宁区与主城的地铁1号线、3号线将全部恢复运行，江宁区开往主城区的24条公交线路也将恢复。8月26号起，地铁 S1 号线、地铁 S7 号线、S9 号线将会恢复运行，19条跨市毗邻公交线也将根据临近城市的疫情形势逐步恢复。 道路客运方面，南京汽车客运站、客运南站以及客运东站等9个车站将于8月26号起恢复市内班线运行，南京相关的省际、市际班线将会根据对开城市疫情防控的要求，自8月26号起逐步恢复。同时，南京市内旅游包车业务将会恢复，跨市旅游包车业务将会根据目的地城市的疫情防控要求逐步恢复。 此外，淮安汽车客运北站和淮安汽车客运站总站恢复营业，并开通往省内外主要市县的客运班线。宿迁市已从8月16号起陆续恢复了往苏南和长三角其他地市的班线。常州市已从8月18号起陆续恢复了往沭阳、泗洪、宿迁、成都、射洪、南江、竹山的7条省市及公路客运班线。 江苏省徐州市、苏州市、淮安市、镇江市、泰州市目前都确定了秋季学期开学的时间。 高等学校的秋季开学总体安排是9月15号之前不安排学生返校，各高校可以按秋季学期校历安排线上教学。其中徐州、苏州、镇江、泰州都是9月1号正常开学。 淮安方面，各中小学2021年9月1号起开始组织线上学习指导，9月7号起分期分批组织学生有序返校开学，驻淮高校于9月15号后分期分批组织学生返校。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京津冀3D 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 协同发展，京津冀3D 热点。 3D 热点先来关注公安交管的便利措施。自9月1号起，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交管12123 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四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将在全国分批推行。 在前期的试点基础之上，北京、长春、南宁等28个城市将会推广应用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北京、石家庄、济南等218个城市推行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其中山西、广东、广西等10个省将在全省推行，天津、济南、昆明等70个城市推广应用交管12123 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另外，增加北京、天津、河北等8个省市推行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应用。具体的城市名单可以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6月1号，公安部实施“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12项便利措施以来，已有195万名群众通过交管12123 APP 领取了电子驾驶证，169万名新考领驾驶证的人员享受到了驾考便利，1200多个市县规定了 3.9 万条允许夜间、周末、假期停车的路段，给280多万辆车提供了停车便利，给群众提供线上查阅、复制交通事故现场图等证据材料服务共达到了10000多次。 接下来 3D 热点，我们再来关注轨道交通。京投所属轨道公司20号发布消息，今年底开通的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11号线西段都采用全自动运行智能 A 型列车，目前新车已经陆续到达车段调试，确保9月份实现试运行。具体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17号线次渠南停车场，23列新车整齐地排列着进行调试。17号线起点为亦庄站前区南站，终点到十里河站，全长 16.5 公里，包括7座车站。车辆将是本市第一条时速100公里 A 型全自动驾驶智能车，8辆编组，车辆设置轨道检测系统、智能障碍物检测系统等，确保行车安全。京投所属轨道公司设备管理总部主管工程师任飞说， 车辆呢支持车载数据下传落地，这样呢车辆段的智能管控系统就可以对车载数据进行智能分析，然后对车辆进行健康管理。车辆呢采用了变频空调，根据载客量进行温度的调整，人少的时候温度就会自动调高一些，让人体的不会感到特别冷。 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北起模式口站、南到新首钢站，线路长度4.2公里，有4座车站，将直接服务于北京冬奥会。除了车辆的智能化外，这条线路还包括很多冬奥元素。京投所属轨道快轨建设公司设备部长王雪松说， 比如咱们车内啊，这个扶手啊，采用这个冰球杆的一种这个造型，还有咱们这个车辆的灯光采用这雪花的造型，整个车厢的颜色以蓝色、白色为主啊，就是蓝天、白云、雪花这种元素也都在。 据了解，今年底本市地铁将开通7条段，共54.5公里。目前各条线路都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工程收尾，9月起陆续开始试运行。 20号起，北京环球度假区将邀请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予以支持与贡献的部分合作伙伴、项目大家庭的员工及其家人参与内部测试。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继续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津方面。为了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海关积极深化与北京海关、石家庄海关协作，推动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等创新模式，在京津冀三地逐步推广，实现三地海关通关监管协同，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据统计，上半年天津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为 32.94 小时，同比压缩 31.94%， 出口的整体通关时间为 0.85 小时，同比压缩 52.25%。 在进口船边直提的模式下，京津冀三地企业可以实现在当地办理通关手续，在天津口岸从船边卸货装车直接送往企业。目前船边直提适用范围已经从初期的一般贸易货物逐步拓展到了保税货物、海铁联运过境货物等等，商品范围也从进口汽车零配件扩展到了所有进口商品。 在出口方面，抵港直装业务模式助力出口货物通关作用更加明显。企业在当地海关完成提前报关后，可由工厂直通天津港码头，海关实施码头运抵、码头查验等通关保障措施。外贸企业出口抵港预期可由5天压缩至最短1到2天。 现在天津关港集疏港智慧平台还将会实现车货船三维智能匹配、双重匹配等智能服务，京津冀三地的企业在天津港进出口时都可以依托该平台开展进口货物的船边直提、出口货物抵港直装作业。 8月20号上午，5辆氢燃料电池重卡驶出了荣成嘉氢站，驶向天津港运送铁矿石，完成了氢能绿色运输的首次任务。这是天津市首个投用使用的自用嘉氢站，天津市首批投用的氢燃料电池重卡以此为起点，天津市网络货运开启了氢时代，大型工业企业的运输结构调整再添新功能。 据了解，荣成重合自用氢能源项目由荣成集团投资建设，该项目正式投用了一座嘉氢站、5辆氢燃料电池重卡，还有10辆氢燃料电池重卡正在办理登记上牌手续，即将投入使用。氢能重卡由开沃汽车生产制造，是国内领先的燃料电池牵引车。汽车采用国内最大的氢燃料发电系统，以氢为燃料，纯电驱动，整车具有较强的动力性和可靠性。 对于氢燃料重卡的安全性，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促进中心主任张艳峰表示，嘉氢站在国家层面的管理标准是参照液化天然气站的管理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的。在国外的嘉氢站在离居民区直线距离只有20米的地方，因为氢气的逃逸性很好，只会往天上跑，让它爆炸只能放在一个密闭环境，像车站这种敞开的环境不会存在任何危险性，而且氢气的燃烧会生产水，非常干净环保。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近日，天津市人社局、天津市财政局发布《天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补助金发放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2021年1月1号以后，新发生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且仍然没有实现就业或灵活就业的参保失业人员，以及2021年1月1号以后新发生的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 失业补助金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日前，天津市发布《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到2025年基本建成研发制造能力强大、产业价值链高端、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19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三个方面，对如何落实制造业规划进行了深入解读。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带来的报道。 制造业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天津将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着力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市工信局制定出台制造强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到2023年，确定近三年奋斗目标。到2023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23.5%。市工信局局长尹继辉说，将实施多项举措强化产业链，为实现规划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一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构建以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以生物产业和高端装备为重点的一主两翼产业创新格局。二是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串链、补链、强链，集中攻坚1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三是智能制造赋能工程，建设300家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打造全国一流的 5G 城市。四是制造业品质提升工程，梯次培育优质企业。五是主题园区培育工程，建设30个市级主题园区。六是绿色制造工程，建设200家以上国家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 三地热点，我们来关注河北方面。8月19号，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关于便利外部号牌载客汽车通行的通告。通告指出，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外部号牌载客汽车在石家庄市区道路通行与石家庄市车辆通行政策一致。在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时段，外部号牌载客汽车禁止通行二环路以内道路的规定同时废止。 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车辆仍执行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和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于2017年11月1日起实行的关于对国一、国二排放标准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措施的通告的现行措施。 8月19号，2021年河北省万企转型工业企业巡展系列活动首站在唐山市启动。这次活动将推动中科院等大院大所与河北工业企业深度对接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转型升级发展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加快推动工业企业升级转型。我们来听一下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带来的报道。 据了解，2018年以来，河北在全省制造业领域部署开展了万企转型行动，先后出台了河北省万企转型实施方案、河北省支持万企转型若干政策措施、河北省工业诊所创建方案等文件。去年，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工业诊所作为深入实施万企转型的主要抓手，首创了工业诊所、工业医院、工业大夫三级诊疗服务体系，通过创建河北省企业转型升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线上线下为全省工业企业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诊断服务，加快推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规划处柳豹： 截至目前，线上平台已录入全省规上工业企业信息6000多家，共享中科院设备6047台套，500多名院士，147家工业诊所，13万余名专家为全省工业企业把脉问诊，累计完成技术、人才、产品等需求对接200余次，签订有效合同300余项。同时，我们在线下也开展了小范围、多批次的精准对接活动。目前已对全省3300余家工业企业开展分行业、分领域的问诊巡诊活动，一大批合作项目取得实质性成效， 预计累计为企业增收减支近20亿元。 北京密云区近日在水库上游开展了野生植物多样性调查，发现了华北地区十分罕见的马钱科野生植物尖帽草，这是在北京首次发现马钱科植物，也是北京植物志的新纪录属和新纪录种，体现了北京地区野生植物的多样性。 尖帽草的发现者穆先运博士说，这是目前已知的北京地区马钱科唯一野生种类，马钱科在北方很少分布，北京植物志都没有记载。根据恩格勒系统，北京有150个科。随着尖帽草的发现，马钱科也成为了北京的第151个科。 近年来，密云区先后发现了珍稀濒危植物，新物种、新分布、新纪录也在不断涌现，丰富了北京地区植物区系资料。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网消息，2021年中秋国庆假期放假安排已经出炉。中秋节9月19号到21号放假调休共3天，9月18号星期六上班。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6号星期日、10月9号星期六上班。需要提醒的是，在享受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时，也不能够忽视疫情防控，不扎堆、不聚集，外出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 继续来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0号上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 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取消社会抚养费，删除相关处分规定，删除与三孩政策不适应的规定，支持优生优育。医疗卫生机构应该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对育龄妇女开展为孕期、孕产期的保健服务，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诊疗。 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减轻生育、养育、教育的负担。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新增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规定，国家保障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 另外，加强婴幼儿的照护服务，明确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明确在城乡社区建设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的服务设施，在公共场所和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配置母婴设施，加强对于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20号上午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号起实施，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对人脸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规章，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诉讼举报工作机制。这部专门法律充分回应了社会关切，为破解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20号上午举行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师法将于2022年3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号为中国医师节。这部法律共计7章67条，将为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的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同样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法律援助法自2022年1月1号起实行。这部法律明确， 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负有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当事人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等情形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调节限制，鼓励和支持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援助志愿者等在法律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地区提供法律援助。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进入国际电讯。首先我们来关注阿富汗方面的消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东部省份出现反对塔利班掌权的集会游行。塔利班19号呼吁民众要保持团结，留在国内。集会的游行最先是出现在了贾拉拉巴德省，还有帕克蒂亚省等东部省份，而19号蔓延到了首都喀布尔。 不过这些游行规模不大，基本没有流血冲突。目前没有其他渠道消息证实游行现场发生了伤亡。20号是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后的第一个礼拜日，塔利班呼吁宗教人员劝说民众保持团结，不要离开故土。 喀布尔市内近几天局势大体平静，只是机场附近较为混乱。数以千计的阿富汗人围在机场附近，希望搭上美军组织的撤离飞机。美军称，超过5200名美国士兵驻守在机场，多个入口已经打开。 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军过去5天已经撤走了大约7000名美国公民和为美军工作过的阿富汗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方现在对撤退过程中遭遇恐怖袭击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19号举行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会议主席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会后发表声明说，阿富汗局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应对，不能让阿富汗重新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再来关注海地地震的救灾消息。海地西部地区14号上午发生 7.2 级地震后，一家中国建筑企业在距离震中80公里的南部省莱昂格莱参与了地震救援，从废墟中成功救出一人。当天莱昂格莱的伊玛库莱教堂在地震中坍塌，多人被埋。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疫情。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厚生劳务大臣田村宪久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鉴于日本各地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医疗系统受到了严重压迫，不得不考虑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有必要的地区建设临时的医疗设施。有日本媒体此前将临时医疗设施与中国的方舱医院做过类比。 据日本媒体报道，鉴于新冠疫情扩大，8月20号起，日本扩大紧急事态宣言和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的适用地区。从8月20号起，茨城县、群马县、静冈县等七个府县新增为紧急事态宣言对象地区，宫城县、山梨县、富山县等十个县新增为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的适用地区，截止日期均为9月12号。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一名感染新冠的女性患者因为严重的后遗症导致肺部出现问题，4月接受了活体肺脏移植手术，成为了全球首例，8月16号已经顺利出院，目前转到了其他医院进行康健。这名患者目前已经不需要使用人工呼吸器，也能够在室内步行。提供部分肺脏给患者的家人目前都已经顺利恢复正常生活。 英国最新发布的一项公共卫生研究报告显示，针对传播迅速的新冠病疫病毒德尔塔毒株，英国应用最广泛的两款新冠疫苗，辉瑞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的效力相对原始毒株明显较弱。完成了全程接种的人一旦感染了德尔塔毒株后，其传染性也并不比未接种疫苗的人低。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意味着通过接种疫苗达到群体免疫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方面，美国国会三名联邦参议员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其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三人此前均已经接受了新冠疫苗的接种，而这三名参议员上周都参加了在参议院进行的关于基建法案的商议和投票，本周参议院进入休会。